放被捕人士，警方期间据报向人群开枪。另外，示威者在社交平台号召民众上街抗议军政府，并悼念一名在1988年抗议运动中被军警射杀的学生。在1988年3月，大学生在宿舍抗议军政府，导致两名学生先后被射杀。事件触发更大规模的示威，到8月的时候蔓延全国，被称为8888运动。军队大举镇压，估计3000人被杀。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仍然是挤塞的。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入面，以及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沙田市中心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大消散。另外，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博围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去到博爱交汇处。在封路方面呢，同大家跟进一下啦。窝打路道因为有工程，而家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而龙翔道因为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嘅快线都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因为有工程，而家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龙尾近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继续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近豪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位同学专心啲好、啊， 考下大家先，知唔知我哋喺飞机上去完洗手间嗰啲嘢会点样处理咧？ 喂，阿 Sir 问埋啲咁嘅嘢噶，不过 Miss 怕丑个样都几 Q 嘅。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的 Kelvin 会不会专心达成他的飞行梦？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阿杰同啊，你咁熟嗰啲星座嘅嘢，不如你教下我啊！ 志芬，星座嘅嘢唔使人教噶，自修噶嘛。 吓、啊，喺边度自修啊？ 你望下你后面张海报。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10至12，志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有 星座自修室， 免费噶。 哦，咁唔知今个星期会讲边个座咧 ？Taurus 吓、啊、 ，Taurus 即系 金牛座啊。 家阵阵阵， 威严严严严， 你哋两位喺度做咩咧？ 善恩，呢个系回音音。 真恩恩恩音。 你哋两个唔好再呃我啦。一般嘅音速系每秒钟340米，所以最少要离开嗰个障碍物17米先会有回音嘅效果噶。 大家想知道回音 回音音音，因为系真恩恩恩恩恩恩音， 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 李慧贤、 赵善恩主持嘅 《听大创实验室》。 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系完全一样噶。两年前咧系啱出道战战兢兢，依家都要战战兢兢啊，因为佢哋讲嘅嘢你估佢唔到噶。 我是 Jace 陈海泳，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 的后援会。好，今日心情不好，不报事，不报天气，因为隻眼肿了。今日你见到我呢隻眼好似肿肿地啊？ 系啊，呢只其实你两只都肿噶啦，一入到嚟，系、 哦、 啊，两 水肿嘅水肿，系个人都肿啊， 系咪身体湿度太高，跟住之后肿 啊？我都唔知啊，无啦啦肿咗。我思仪系寻晚同个女落街玩咧，即系去公园玩咧。手多多啊，跟住即系玩完之后啲公园玩完啊，咁就捽眼，咁捽污 敏敏感啊， 唔一定系敏感，或者污糟得滞嗰种啦。总之瞓醒嗰下就系 feel 到哇，好似肿肿地喎。 系你两只眼都系啊。 系啦 ，anyway， 好啦，咁啊，话说咧，今日有条题目想同大家去带出嘅， 系 有冇试过俾人发现你偷食咧？ 冇， 定系你冇偷食过咧？ 有。 吓、啊！你有偷食过噶？ 有少少唔未去到嗰、那個、 我未去到 嗰、那個、食嗰个位置， 直情去到嗰个 moment 啦， 系 真系撞破啦！即系例如去到一啲亲密行为啊，俾人撞破咗啊， 未去到咁咩嘅？ 哦，即系你都系暧昧嗰种 思想上啫、 哦，思想出轨， 思想上啫、 哦，未到肉体出轨。 系啦 ，OK， 咁你冇资格讨论今日呢个话题啦。好啦，咁啊，话说咧，小弟啊，早几日发生嘅呢件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面，你呢下听到系咪好惊？吓、啊，肥仔你偷食竟然 够胆喺度讲？ 傻，我系发梦偷食啫。好啦，究竟咩事咧？咁我梦境好正噶，系喺我自己屋企嘅，系啦， okay. 即系嗰所有嘅陈设啊，即系我瞓紧嗰间房啊， 好真实， 嗰张床啊，嗰个电脑柜啊，又喺晒嗰度啦。好啦。咁啊，先个梦嗱，好似 Inception 话斋，你唔知个梦几时开始嘅，系咪先？ 嗯， 系啦，梦系冇一个 starting point 嘅，我非常之 同意。 好啦，咁啊发梦啦，见到送走咗个证人，一开始已经送走咗个证人啦，即系医入员送走嘅证人啦。OK， 闩门，跟住之后咧，隔咗，我谂喺个梦入边隔咗一两分钟就打门 ，Hello， 咁啊，好似公仔咁样。等埋公仔，好啦，咁啊入嚟啦，好啦，入到嚟嘅时候咧，又喺床上面即系有啲剧烈嘅运动啦，即系做下掌上压啊、sit up 啊等等啦， 泵啲肌肉先。 即系呢个梦其实都算唔话得噶啦，即 系 呢啲详情都交代埋俾我。好啦，哇，飙眼水添。咁啊， 系啦，做完运动啦， 咁啊要送人哋走啦，系咪先？打开门，见到我老豆。嗱，但系咧，呢、這个梦唔真实嗰位就系因为小弟嘅爸爸长期唔喺香港工作嘅、 嗯， 所以基本上我呢两年都冇见过佢噶啦，年纪啦，即系旧年疫情到而家，打开门见到我老豆 ，surprise！ 好啦， 断估唔会有， 你觉得我喺梦入边，我老豆嘅反应系点啊？ 陰陰嘴笑，即係佢應該唔會係鬧你嗰啲嚟嘅，我覺得即係唔會話衰仔你做埋啲咁嘅，應該唔係。我覺得阿爸有啲欣賞你添，叻仔，正面啲嘅。 我喺好，我好記得嗰下喺夢入邊嗰個對白啊！咦，好耐冇見喎呢個，上次上嚟到而家嘅，類似咁樣啦，即係佢唔係嗱，佢唔係嗰下話點解唔同咗啊，而係扮呢、這個不嬲都係呢個啊， 哦、 即係喺個夢入邊扮呢、這個，哦係啊，就係、是、呢個咯，係啊， 我太耐冇見，我唔可以得咁解啫，嗰只 feel 嚟嘅， 即係喺夢入邊佢係咁樣扮嘅、即係有啲會拆穿噶嘛。即系话，做咩唔同嗰样嘅？佢唔系，佢系，咦？哦，系咯， 好耐冇见啊！ 系啊，但系佢嗰下，因为嗱，我唔知系咪因为写得即系剧本多啦，因为我哋写剧本要即系唔同镜头去写噶嘛，有时 系 有一个镜头系我捕捉到我老豆嗰下心虚，然后要扮讲大话嘅嗰个表情啊， 大头咁样， 系啦，有个大头。个脑咧，即系个眼睛要向上踢一踢，即系代表个脑袋喺度思考紧。先至抛出呢句说话出嚟嘅，我嗰下系老豆好嘢，跟住我就送咗个女仔走啦，系啦，个梦就完咗啦， 几叻咁啊！我觉得你阿爸都即系个梦里边嘅处理手法， 喺梦入边佢系几叻嘅，喺现实世界入边咧 系点噶？ 我老豆应该系唔多理嘅，系唔多理 哦哦， 因为我记得我试过曾经有一个女朋友系带过翻屋企嘅。唔係嗰個帶翻屋企真係上去食早餐係啦，因為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嗰朝我哋係要一齊去鯉魚門度假村，即係嗰時仲係中學嗰啲啦。跟住佢屋企就住得比較遠，咁、就話喂，咁不如嚟咗我屋企食早餐先，因為鯉魚門度假村喺我屋企隔離嘛。咁啊上去食早餐，同埋我要拎執翻啲嘢未執完啦，咁啊上去食嘢啦。咁嗰朝咧就應該係見到我阿嫲同我阿爸啦。我阿爸哦早晨，即係佢好自然噶，冇乜嘢 開咁， 即係始終嗰個可能係仔啩。即仔咪由佢玩咯、 哦， 即如果我契女有人拍拖，我会严刑逼供噶嘛？ 食早餐做咩要上你屋企食啊？ 唔系咯， 楼下冇得食咩？ 唔系，我同你食唔得咩？ 系啊， 我寻日先问佢，你中意姜涛多啲定中意契爷多啲啊？我唔知道啊，跟住我话 自己攞嚟同姜涛， 我可以播姜涛一阵间， 我破例咩？平时我净系播， 平时就播女嘉宾，今日播姜涛。我寻日孭住佢，即唔系个梦一阵再讲啦。呢个题外话，因为寻日就孭住佢咁啊，经过麦记门口，你知最近有姜 B 餐啦。 系， 佢话啊，佢哥拎住个盒个哥哥啊嘛。我话咁你中意姜涛，你中意契爷啊？佢话我都唔知道啊。唔系第一条问题，佢仲有个内地嗰啲明星佢系中意嘅咩？叫咩 TF Boys 嘅。佢话咁你中意姜涛，中意 TF Boys 啊？佢话我都唔知道。跟住之后话，咁你中意契爷定中意姜涛啊？我都唔知道，咁你自己落翻嚟下啦，我唔孭你啦。佢话唔系，我中意契爷，我中意契爷， 我系姜涛，我心谂我豪俾你。 系播姜涛先啦，一阵讲埋个古仔落去， 一个攞自己啊，同埋姜涛嚟问自己 你会唔会同姜涛做访问啊？ 我啊，暂时未啊，佢 你话俾佢知啊，有假想敌啊，嬲啊我， 然后俾你个样佢睇佢，哦。同你現實中老豆啲反應都差唔多 是，係咪 ？So I say I love you 啊， 梗係啦， 係啊，呢排係咁喺度唱啦， 係啊， 姜涛啊， 有咩説話同你嘅勁敵講啊？ 你好嘢， 夠膽同我玩急口令？ 可否一覺甦醒，推開窗看看風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瞬止功夫。 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招呼啦，同阿根豪， 我寻日系咁唱啦，So I say I love you， 跟住佢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唱啊？我话喂呀唔要，跟住叫我系咁唔好唱，我都唔知咩事。 蒙着嘴说爱你，系啊，你作为阿一嘅契女啊嘛，阿契又问你中意边个，你揞住佢啫。咁样同佢 讲，唉，真系心酸啊！好啦 ，anyway， 翻翻个故仔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阿爸对仔同对女又有啲唔同噶啦，系咪先？即系你阿爸唔会，即系如果你拍拖，你阿爸唔会呷个女朋友醋噶嘛？ 唔会噶， 但阿妹系有噶嘛？系啦，好啦， 同一个道理 爆咗出嚟啦。好啦，即系契爷会呷个女醋咁样，唔系即系呷姜涛醋。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阿爸去翻我阿爸嗰边啦。咁我阿爸嗰次见到我大部分嘅女朋友咧，都冇咩嘢嘅，但系调翻转啦。阿妈系会呷醋嘅， 系啊，就同阿爸呷个嗰个。 但我妈嗰种呷醋咧，佢有时又好理性嘅，即系你知道女人如果要理性起上嚟都好理性。咁话说有一次即系翻内地，如果冇记错咧，应该系太公走咗啦，咁啊一家人要翻去处理嘢啦。咁但系因为少丧嚟，九啊几岁，咁都冇咩嘢。咁有啲亲戚朋友就问你，哦，你两兄弟即系我同我细佬，点啊？有冇拍拖啊？有冇追女仔啊？咁样啦。跟住之後，我細佬嗰排好似啱啱分手定唔知，總之冇拍拖一段時間啦。咁啊冇。佢話跟住之後話就係拍咗一個咁樣，即係咁多年嚟就係得一個啦。跟住之後嗰個叔父輩，你知內地人好興噶，咁樣 同佢啫噶， 係啦，拍拍大髀冇嘢嘅，男人要玩多啲， 仲後生。 係啊，跟住就誒阿哥咧，我阿媽話誒你唔使擔心佢啦，我成日叫佢唔好玩咁多，等害親啲女人。 佢嗰阵，唉，嗰种系嘛？ 系啊，即系，跟住有一日好语重心长，因为我记得好有一招，佢无啦啦问我，咁话说有段时间我都处于一个迷离状态，迷离庄园咁样啦，即系啊，系咯，都唔知边个系，咁跟住有一日无啦啦又嗰啲农历年啊，啲亲戚话，诶，几时带女朋友上嚟啊？咁样，佢你想叫边个？拎几个俾你拣啦。 佢有一种躁嘢喺里边， 我妈嗰下话你唔好乱玩啊，一阵玩出事啊。 我阿妈 又非常之了解我嘅。 嗯 系啦，咁所以而家拣定咗啦，就是、我契女系啦。我妈即系话说咧，提起契女啦，今年农历年佢又同我阿妈拜年，我阿妈不知几开心， 有个仔有女， 有种抱孙嘅感觉啊！得闲同你食饭啊，你记得照顾叫你契爷多啲饮水啊，咁样。哇！我未见过我阿妈嗰种嘅语气，即系唔系未见过，即系好耐冇见过啦。 系， 因为阿爸阿妈都系喜欢小朋友嘅，即系连我唔知系咪遗传去到我都中意啦。 所以嗰个契女嘅出现，睇阿妈嘅心目中系冇出现女朋友嗰种 冇嗰种敌意啊！系啊系啊，佢哇嗰把声甜到咧，你叫咩名啊？ 哇 几耐冇喺我阿妈身上见到啊？ 几廿岁人， 唔系话晒我阿妈个样都好似我啊？唔系我好似我阿妈个样。 真系好似 ，就系咁啦。所以由个梦境带出阿爸阿妈嘅分别。所以姜涛 话你听， 系啦，即系如果佢话俾我知佢中意陈海泳咁样，我冇乜嘢嘅。哦，好，姜涛不了。 我唔可以，契女唔可以。 啱啱讲个阿一嚟嘅姜涛嘅 fans， 唔系我，系阿一嗰日叫做阿一，大家记得有咩揾佢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这位病人情况好不乐观啊。他哥哥很担心，说只要可以救回弟弟，他做什么都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他啊？ 放心，有方法。拎他哥哥的手来，我做人体炼成。 不是吧？你以为你是国家炼金术师，可以炼成他弟弟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这个士兵打仗的时候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再不止血就会失血过多而死的了。有没有方法可以救到他？ 放心，有方法。等我召唤条鼻涕虫出来。 不是吧？你以为你是五代火影奶奶啊？等下第三次地剧。不是吧？你以为你是第五代火影奶奶啊？你以为等下第三次引剧大战咩？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这位客人的宠物猫病得很严重，他主人在外面很担心，喊得很犀利啊！有没有方法可以救到他啊？ 放心，有方法。等我帮他插翻电就得噶啦。 唔系嘛，佢唔系22世纪猫型机械人啊，佢冇八宝袋噶。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这位病人同人打交，打到周身伤晒，啲淤血仲止到变黑噶啦，伤得咁劲，再唔帮佢急救，我惊佢支持唔住啊！有冇方法可以救到佢啊？ 放心，我有方法。等我拎粒仙豆俾佢食。 唔系嘛？你呢粒蚕豆嚟噶咋？你估呢个世界真有仙豆咩？荷兰豆啊有。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这位病人中了致命一击，已经没什么呼吸了，但我不想放弃拯救他，有没有方法可以救到他？ 放心，我有方法。 启动魔法卡，死者苏生可以在墓地入面召唤返死者返嚟。 唔係嘛，个病人未落葬仲生咗喺病床嗰度㗎，救人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这位病人被雷劈中，全身八成的皮肤都烧伤，还有些窿味添，试了很多方法都没什么起色啊，有没有方法可以救到他啊？ 放心，我有方法，就用噔噔噔噔噔。 不是吧，你唱得这么难听，我不说的话别人都不知道你唱的宠物小精灵 GBA 啊。 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助手波城 与医疗一。 医疗一，医疗一，呢位病人发烧发得好严重，我哋用咗好多药都未退烧，仲未揾到个病源啊！再咁落去，佢会有生命危险噶。有冇方法可以救到佢啊？ 放心，有方法。我以爷爷之名发誓，一定会揾到个凶手出嚟。 唔系啊嘛，你同万方系侦探，唔系医生啊，可唔可以唔好捞乱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正报来自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四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多宗和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有关。有关疫情，本港疫情反弹，昨日增加六十宗确诊个案，是一个半月以来的高位。健身中心群早至昨日累计六十四宗个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这个群组属于超级传播，触及面广，区内大厦污水阳性样本反映仍有更多住宅有潜在个案，令人担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为了用好新冠疫苗存货，已经要求负责统筹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研究，再开放可以合资格接种的组群，满足有需要率先打针的市民诉求。他在社交专页表示，明白近日有关几宗严重个案的报道，令市民多了犹豫，但是他强调，多位医学专家已经指出严重个案和疫苗接种没有直接关系，并且重新打针的好处远远比不打针好。林郑月娥又说，直至昨晚累计大约162,1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占16岁或以上香港居民总数的 2.5%。 难怪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今早在电台节目表示，以这个速度，香港要等到2023年才能够完成全民接种疫苗。高等法院撤销民主派初选案被告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的保释，律政司成功复核，谭文豪需要继续还押。谭文豪获悉结果后，和庭上的太太对望，他太太在庭上饮泣，谭文豪离开时和亲友挥手道别。高等法院今早驳回律政司就东区区议员郑达雄保释决定的复核，郑达雄议员有条件获准保释。高等法院预计下午会处理律政司就同案另外三名被告获保释的复核申请，包括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南区区议员彭卓琪及西贡区议员柯耀林。缅甸传媒报道，警方昨晚在最大城市仰光开枪打死两名示威者，示威者昨晚在仰光一间警局外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士，警方期间据报向人群开枪。另外，示威者在社交平台号召民众上街抗议军政府，并且悼念一名在1988年抗议运动中被军警射杀的学生。在1988年3月，大学生在宿舍抗议军政府，导致两名学生先后被射杀，事件触发更大规模的示威，到8月时蔓延全国，包括在当年8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被称为8888运动。军队大举镇压，估计3000人被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窝打路道因为有工程，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线仍然是封闭，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就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因为工程慢线封闭，龙尾培正道桥底。 而在龙翔道因为水雾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在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因为临时工程，现在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濠涌。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次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嘉宾有冥想心灵治疗导师李影晴， 冲凉或者是去厕所的时候咧。特别多灵感嘅， 系啊，有人同我讲过，因为水旺我，所以我就 可能系，可能系，可能系，就系因为咧，当你喺嗰一个安静，享受自己身体嘅触觉，或者去感受你嘅呼吸嘅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嗰种直觉咧，系会更加准咯。 星期一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课程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哋复活嘅女嘉宾啦，系 J 陈海泳啊。咁咧，佢嗰次上嚟咧就两年前啱啱出道，而家出道两年啦，佢个人有咩分别呢？定系啲嘢都差唔多？我哋不如听下对比下啦。今日呢一位嘉宾咧 ，Jason 海荣啊，你好 ，Hello， 我哋呢个第一印象俾你估咧，从呢一个 暧昧 嘅角度出发嘅， 系啦， 就系俾你估下边个啊？ 喂，我哋有冇暧昧啊？嘛， 系啦，我同波成有冇暧昧？ 你哋两个 系啊， 应该有， 我哋两个暧昧暧昧嘅啦，已经 老夫老妻 啦，系啦，俾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个啊？试过咧就系俾错 signal 人哋，令到对方觉得我哋系暧昧紧， 俾喂。俾錯 signal 嘅意思係即係人哋覺得你有意思，係 啦， 你冇嘅， 係啦，你嗰個樣邊個自然格啲啊？ 又唔好講自格，我估誒 對方死咗我哋呢下係， 係咯，你想我死咧？我估係一咯， 係， 因為我覺得你似係 誒， 唔係，絕對唔係，即刻答， 唔係，係， 我覺得你似係容易誒同人哋好快 friend 咗，跟住然之後人哋就。有誤會咯。 哦， 你覺得佢有咩嘅條件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可能咧係因為開麥之前咧見到你同女仔傾偈，但係個女仔係細路女啦， 細路女 咁，所以就覺得你應該嗰啲係好容易會氹人哋 開心， 自己係啦， 自己嚟啊，衝自己 氹人哋開心，咁就會令個女仔以為你有意咯。 哦，所以我就唔似有呢啲啦，我呢啲 我未想象到， 所以你觉得一 系 贱啲嘅。 好啦， 我坚持 贱格。 好，我哋开股， 系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嘅。 哇，好叻啊！ 好犀利！ 你系有意定系无意？ 嗰次系无意嘅， 我唔信。 嗰次系无意嘅，咁咧其实应该系冇记错 啊。后屘 系唔系中学嘅嗰阵？咁佢话其中一个我俾错 signal 嘅做，即系个动作系点样呢？就可能我临瞓前话哦，好啦，早唞，记得冚好被。 哇，咁你又真系 sweet 咗啲。 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禮貌嚟， 都係禮貌， 係啊，即係我嗱，我試過另外一次， 我媽都會咁叫我， 啦我試過 一份體貼， 阿媽俾錯息路， 但係冚被我會覺得有少少太有心咯， 我即係冚被呢一個， 冚被呢下多咗， 咁、哦、如果天氣凍，咁你記得著多件褸啦。 都覺得會做咩嚟？唔使啦，得啦，我自己照顧自己啦。 嗱，譬如可能當今日天氣好凍嘅時候，瞓醒 send 個 message 俾個女仔，哇！今日天氣凍，我記得著多件衫，唔好冷親。咁樣咧、會唔會令到？ 但係你呢個係無啦啦 send message 俾人啊嘛！我嗰個係去到傾完一堆嘢，要終結嗰個話題。 哦，即係其實你係 係即係講拜拜咁，就咁講拜拜，好似有啲。 系 哦，拜拜！ 早唞又好似咒人哋咁， 早唞喂， 早唞啦， 咁又好似有啲尴尬咁。 所以你出 于 尴尬嘅，其实嗰一句， 我唔知好自然嘅一个反应咯。 但我都能够理解，如果即系个男仔突然真系好温柔 ，keep 住同你讲，喂，天气冻啊呢排，记住着翻件衫啊。喂，你最近鼻敏感咧，点点，我买咗支嘢俾你，嗰啲咧就开始越嚟越太多咧，就会觉得人哋系有意思咯。 哦，可能佢纯粹每日中意报天气，今日天气 其实佢做电台噶， 咁你唔好同我报啊嘛， 外面嘅相对湿度都报埋俾你听， 都几好啊。 同埋有东北季候风都讲你听啊，到时 都几好。 但系你遇过自己觉得系暧昧嘅行为，除咗啱啱嗰啲之外，你自己亲身经历系经历过啲咩？ 我嘅亲身经历咧系调翻转啊，即系咧人哋系咁俾 signal 我咧，我完全 get 唔到啊，我就吓唔系好兄弟咁样，好 friend。 佢唔系佢俾过啲咩 咩 signal 咧？嗰啲系。 即系就啱讲嘅，其实我个人咧太迟钝，同埋亦都怕谂多咗，觉得自己太样衰，即系谂多咗人哋点样话，我唔想噶嘛。咁所以我系唔系都即系觉得一定系朋友先嘅，佢一定唔系谂住想追我噶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对方要非常之清晰讲到明，我依家系想追你噶啦，我想同你一齐，我先至会确定哦。佢系咁嘅，咁我先再谂下咯。 嗯，调翻转啦，如果你想俾个 signal 男仔，你会点俾咧？ 我搞唔掂呢啲，我唔识，我唔知点算啊！ 情景啦，假设你要啦，即系你要俾 signal 波性啦。 而家喺 panel 底撩我只脚， 非常之 长，即刻俾 signal， 即刻撩只脚。 可能我直接讲， 系 直接讲，喂，你冇拍拖咩？唔想拍下拖咩？ 想啊！ 咁啊，拍咯！ 够钟翻嚟啦！ 我电话旁边啊，有2021年嘅陈海荣啊 ，Jason， 嗨！ 嗨！2021年嘅我啊，上次你系咪2018？ 一九啊，都两年啦，隔咗两年啦，已经。 好耐啊， 感觉系啊，嗰阵时你就啱啱出道啊，即系你出道两年啦，而家已经， 哎，两年都好新啫，咁又 两年好新， 好新， 我做电台都做咗13年，做咗八年啦， 都好新，我已经 keep 住好新， 我已经系呢度最年轻嗰个啦， 系啊，打我冇人嚟嘅话，你可以 keep 住做最年轻，你三年之后都可以系最年轻嗰、那个。因为上次呢第一 part 呢我真係好印象深刻嘅。即係讲到呢你爱情上面呢嗰、那个 人家接收嘅天线、啊。 嗰条天线啊即係人家被 signal 你唔係好觉啊咁你又唔好少会被 signal 人啊嗰啲咁样。而家嘅你隔咗两年啦你觉得自己呢条天线如何呢 应该係冇进化过囉毫无进步。继续咁弱。 咁但系另一半上面嘅睇法，即系拍拖嘅对象啊，等等嗰啲咧，有冇转变到咧？发现自己同以前唔同咧？ 嗯，我越嚟越觉得咧，即系真系平淡是福啊！即系嗰个对象，我近睇又 阿小姐啊，你几多岁啊？今年 做咩、啊？ 平淡是福、啊，即系好似嗰啲武林高手啊！我开始退隐江湖啦， 归隐田园。 但问题你都未打过。 咩啦？你系归隐田园咯、 啊，咪可能因为身边嘅朋友开始真系有啲好 close friend 准备成家立室啦。 哦， 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嘅啟悟嚟嘅，即係、啊、哦，其實好，即係就算佢同佢嘅伴侶可能係無限嗌交嘅，有啲嘢係點都 好唔平淡、啊， 好激烈喎、啊， 係咯。但即係可能唔使諗好多好 fancy 嘅嘢咯，嗰、那個平淡。 哦、OK， 咁係即係 伴侶呢家嘢唔使咁理想咁。 係咪即係換言之，你嗰啲 friend 嗰啲另一半都係哦，真係好平淡，睇到你個樣子都覺得。 嗱，我冇咁講噶，有聽緊伴侶們，唔好誤會啊！ 啊，你老公個樣子都幾平淡喎、啊， 因為有啲人個樣係一睇就知道，嗯，平淡樣嚟嘅。 我第一次聽人形容人平淡，好正。 唔係啊， 關係 就係 關係 啦，想平淡冇乜所謂啦，喜歡 咪 得咯。 但係你個平淡係即係都想一啲比較叫做成熟穩重啲啊，即係開始唔好咁即係花花 fit fit 啊嗰種係咪呢款咧？反而 係可能即係唔係好使好花花 fit fit 點樣氹得你好開心啊？帶你去邊度玩玩好，即係好多浪漫嘢，我又唔係好使咯。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揾到個人能夠。即系理解自己工作嘅时间啊，个压力啊，然后简简单单喺屋企陪住我过，咁其实已经好好啦嘛。 嗯，但系维基根据维基嘅年龄，你呢个岁数应该玩得几癫嘅？ 咩意思啊？ 即系根据维，我唔知真定假，因为维基有权系假噶嘛，即系嗰啲资料。 哦，系啊，系啊，系啊。 根据佢提供你嘅年龄，其实应该冇咁快平淡是福嘅。 我唔知维基讲我年龄有冇讲细咗添，你咁样讲紧我 九四年啊嘛， 九四 系咯系咯系咯， 咁讲啫，即系我理想话，想系平淡是方，实质系条天线好钝咁样。 我问一个，问一个好衰嘅问题，系咪想一个好稳重嘅男人，但佢俾到刺激感你咧，但佢其实又要稳重，系咪要咁样咧最好？ 穩重是需要的，刺激感真的不用的。 哦、OK， consistent consistent 是吧是吧，音樂不到啊 啊，厲害啊，你知道有些人的話是啊，我又要平淡但我又間中有些刺激， 是啦，最好加一些浪漫 浪漫習慣抑壓好感做我這個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稳，越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试过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能陪伴我孤独中痛哭吧，直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真实见面，何时见面？我恐怕从此了牵挂，被拒 要删除吗？ 即系 Jace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 我头先咧谂咗好耐， 系， 我就觉得我咩都讲都唔算有啲咩秘密。我突然之间醒起咧，即系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嗰啲好乖嘅学生嚟嘅。但系有一件事咧，我到依家都仲系觉得好内疚。我做咗之后，都算系一个秘密嚟嘅，冇乜人知道。我有印象啦，有一次喺沙滩。跟住然之后好多对鞋啦，喺沙滩，即系类似有个千秋咁样。我排极都排唔到个千秋，我冇嘢做，闷嗰阵，我谂可能几岁，然后我收埋咗啲鞋，我埋咗入个沙度，而且每对鞋收一只咯。然后我到今日我都会喺度谂，究竟嗰人有冇揾翻呢只鞋咧？ 唔系，首先要包底嘅。唔啱嘅呢样嘢， 系啊， 但系佢处于一个几岁嘅阶段，应该唔知自己做，紧啲咩嘅。 几岁嘅时候系贪玩咯，呢个秘密咧，我都觉得好 sorry 啊，我觉得讲出嚟都羞耻，我头先有质疑过自己，可唔可讲呢个秘密出嚟咧？ 你印象当中系几即仲系幼稚园或者？ 我谂可能系小学、幼稚园、初小嗰啲咯。 啊， 喂，你唔好咁样笑。我其实是觉得很对不住，即我希望如果有一日你醒起啊，细细个嗰阵去沙滩被人收埋咗，都系嗰个可能是我嚟嘅。 边一区嘅 沙滩？ 边个沙滩啊？ 哎呀，我唔记得啦，我只记得个画面。 但系点解喺沙滩经常都唔见呢啲嘢？你唔好话被人执咗，或者有啲流浪猫狗担走咗，都经常试过。 但系一只咁样埋起咗，真系好衰。 好有意图地咧，嗰排鞋全部都得翻一只咯。 其实我都冇好深刻印象，我谂系嗰个罪疚咧，我净系记得个罪疚嘅感觉到而家咯。但系实质嗰个沙滩系。是誰我已經唔記得 了，即係呢件你覺得係你做過最邪惡嘅事啊？ 好邪惡，真係好邪惡喎！ 喺學校嘅你係完全 有幾乖咧？又 我係嗰啲，即係我又未至於乖到每一個校規都唔犯嗰啲嚟嘅，但我係普遍，我覺得老師係好中意啊，成績唔係好差，同學又幾中意，跟住然之後。对啲老师零舍有礼貌，啲老师就会去零舍中。 但你嗰种零舍有礼貌系真系 发自内心， 唔系即喺老师面前同老师面后都系有礼貌嘅。 我面后我都有礼貌嘅，即系我唔会之后就讲衰佢。 O K， 同埋我系有少少即系咧，我唔理嗰科自己中唔中意啦。但如果嗰个堂大家都好闷瞓晒觉，我就会觉得个老师好惨。我就会好想俾多啲 attention 俾个老师，即系跟住我就会 个老师 attention seeking， 咁样坐住住望住佢。 我见过，我见过啲同学咁样， 我就系嗰啲同学。 咁跟住隔篱嗰啲就系你做乜嘢啊？ 憋住个老师眼都唔眨。 系啊，其实我个脑可能都 get 唔到佢讲咩噶， 或者个头点得好大咯， 会有声啊嘛，想问。 我冇咁严重，但我个头系点到我啲大学同学，你点咩啫？你有冇听紧啊？好烦啊！你个头系咁点？ 去到大学都会啊！ 我系好自然地，我就觉得佢好惨，我就一路好专心听，我就好自然地点头咯。 无端答佢，yes， I agree。 系啊，系呢啲啊。 你俾阿 Sir 或者喺老师入边，即系罚得最金嗰次系关咩事咧？ 真系冇乜啊！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系嗰啲模范。风纪啊，细个争住要做班长。 哦，你系嗰啲 好鬼黑人憎嗰啲。 系咯，我就想问，调翻转就系会唔会？因为嗱，咁你又靓靓女女啦，跟住咧又乖啦，又中意老师。 唔系啊，通常嗰啲 prefect 嗰啲都唔系靓女噶。 你咪做 prefect 嗰时？ 都有。 唔系，可能我嗰间学校。 你嗰间学校，你真系惨。 我记得记得 个。 即系嗰啲所谓即系读书又唔差嗰啲，通常喺同学眼中咧都未必受欢迎。你有冇经历？ 但我又。自觉我同啲朋友啲同学有几 处理得好好嘅呢啲， 系啊，我有印象小学嗰阵可能铿锵真啲扎人名咯，即系我个 friend 有同翻我讲笑我，你做咩懒劲咁样扎晒我啲名啫？ 正所谓权力令人腐化，到你小学嘅时候， 权力游戏， 我谂系初小嗰阵会有种懒系要乖嗰啲权力游戏斗争，跟住冇噶啦，之后都正常翻噶啦，我长大咗啦。 但系你好啦，如果你要做呢个 prefect， 你可唔可以处于一个叫做恶人嘅状态定系点嘅咧？ 哦，我系恶嗰啲嚟嘅。我小学嗰阵，因为其实嗰啲咩 prefect 班长嗰啲咧，嗰啲权力游戏咧，都系小学嗰阵争嘅啫。但系中学就唔争噶啦。咁我好有印象，小学又系可能小一二啦， 媽咪接放學啊，跟住然之後隔離有個男仔經過捉住佢媽，呢、這個就係我哋個班長，佢好惡噶咁樣。即我妈讲翻俾我听，咁我谂我可能系吓亲人咯，我觉得就系吓亲人咯。 你试下恶住对波城，同佢讲话操场唔俾跑。 我细个系嗰啲嗲，嗰啲娇嗲声，操场唔俾跑，话俾老师知，扎你名。嗰啲好烦好巴渣嗰啲咧，就系最黑人憎嘅。 感觉得到， 系咪 feel 到？ 我写咁 feel 到，咁我明点解我觉得以前中学嘅嗰啲 P 仔唔靓啦？ 你听我把声都唔想望佢个样。 所以而家睇翻啊，有啲都好似几好啊。 你做乜靓咗？ 够钟翻嚟啦！ 上次嚟嘅时候就派第一首啦，而家走翻两年咧，到而家咧亦都继续有你 keep 住新嘅作品推出啦。咁而家最新呢一首就系《虚拟人与我》啦，系啊。咁啊，会唔会交俾你介绍下呢一首新嘅歌系点样样啊？ 好啊，《虚拟人与我》呢首歌系去探讨一下我哋网上嘅恋爱嗰、那个感觉系点嘅咧？因为我觉得即系好多人都可能试过喺虚拟嘅世界度揾另一半啦、啊。咁但系其实嗰个过程应该都系好忐忑嘅，即系究竟对方讲嘅嘢系咪真嘅咧？对方所展现嘅形象同现实又系咪相符嘅咧？如果嗰段关系离开咗虚拟世界，回复到去现实世界，又系咪能够持续到嘅咧？咁所以系将呢一堆嘅矛盾与与担忧咧，摆咗落呢一首歌度咁。 嗯，你自己身边有冇 friend 系真系喺啲 app 又好啊，交友平台嗰度咧系识咗一啲另一半，然后就真系去埋结婚生仔嘅地步？ 有啊，我第一个 close friend 结婚嘅系就系喺网上世界识嘅，然后嘣一声结咗婚添咯。 嘣一声啊！ 系啊， 几快啊！我想知。 几快啊！我谂佢哋可能系识到结婚可能两年。 我想知作为一个女性嘅朋友或者一个好姊妹，咁你哋系睇好定唔睇好嘅开始？ 睇好嘅， 系 因为我都信得过我朋友，咁最紧要我觉得佢开心啊嘛。 哦，呢、這个咪就系嗰平淡样嗰、那个？ 冇， 当 时重新冇人平淡嘅，冇咁讲过，但佢应该系生活平淡幸福嘅。 咁但系以前未入行之前有冇试过即系玩过类似嘅 apps 啊嗰啲啊？ 又冇、啊，我觉得我都本身个人系传统嘅，怕好去刻意去识人啊。即系我以前大学咧咪好兴嗰啲叫咩咧？死啦，即系啲 high table 啊。 哦。 即系大学好兴噶嘛，啲即系我嗰层系女仔嗰层宿舍嚟嘅，咁嗰啲女仔就啊，你嚟紧有个活动啊，会同唔知边层嗰啲男仔咧一齐去玩噶，咁我哋又会成玩成日啦，跟住之后又会夜晚又会 high table 啦，你都一齐玩啦咁样，嗰层啲男仔好得噶，好靓仔噶，你会咁样噶嘛？ 系。 真系由头到尾都好怕呢啲，我唔好搞我，唔好。 咦，咁你喺呢方面有啲 anti social 喎、啊，都 系嘅，可能。 咁以往嗰啲系点认识噶？即系 以往我系好被动地，即系我系衰嘅，我要等人哋好清晰地展开追求，我先至认知咁样咯。 哦， 得我得明，我中意你啊，咁样样嗰啲啦。 我就哦咁嘅，谂谂先咁样 咯。人哋去到表白先话，哦，原来系咁样， 睇唔出 系、啊。 喂，如果早啲知嘅都即系有兴趣，咪发展下咯，认识下咯。冇兴趣咪早啲同人哋讲清楚咯。 系， 佢呢个传统派加平淡派，我觉得 系咯。 以后你个身材好， 因为你个样好，你个样好潮啊！我想讲，完全唔似咁平淡，同埋咁传统啊， 系啊。 反差，我覺得世人都誤解咗我啦。 係啊，以為你好潮噶嘛。我爭啲以為你唔用智能電話而家。 我呢一部電話都好舊嘅，同埋如果唔係呢行，我都係嗰句，我未必用 social media。即係我個樣同我個實質係有啲奇怪嘅mismatch 咗嘅。 你覺得自己最傳統係邊一方面？成個正月十五唔洗頭咁樣。 唔系呢啲，但系都有少少呢啲老土嘢嘅。因为我阿爸妈咧都传统啊，我觉得我系好受爹哋妈咪，即系其实我觉得所有人嘅成长都好关爹哋妈咪。 系系。 然后爹哋妈咪成日口头禅都系嗰啲咩菜攞热水讲过嗰啲咧， 然后喺我身上安嘅时候都弹咗句咁嘅出嚟，我觉得我都吓亲身边嘅人。 可唔可以讲一次嚟听下？ 即系譬如我啲同事有时做嘢做到好辛苦啊，即系临近新年咧，你都话咩？唉，唔掂噶啦，睇我样子，你新年之后见我唔到噶啦，乜嘢嗰啲？佢我黐线啊！你吹，唔准咁讲，你快啲攞口水，我系真心的。 唉，死啦死啦，今次， 唉，死啦死啦死啦死啦！ 唔好讲死字，唔好讲死字。 过去六个礼拜，意大利全国每日确诊数字持续上升，单日超过25,000宗，累计病例接近320万宗，至今超过100,000人死亡，是欧洲国家之中第二多，仅次于英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西沙路回旋处有坏车阻路，今现在大交通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沙角尾，就在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西沙路回旋处有坏车阻路，龙尾沙角尾。之后同大家跟进一些封路了，在窝打路道因为有工程，现在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的快线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因为有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鲤鱼门道有水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第二线封闭，另外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的中线亦都是封闭的，车龙排到上将军澳道近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咁而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咧，交通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塞到上香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课程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是你的客援会啊，揾翻嚟嘅嘉宾咧系有平淡是福陈海荣啊，咁啊，系啦，佢呢一个咁传统嘅人咧，同埋究竟啊喺爱情上面啊，同其他星座嗰啲啊夹成点啊嗰啲咁，我哋继续听下啦。 如果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坐咗一个 占卜师傅啦， 占卜师傅啦，可以睇到你未来可能一年内嘅未嘅将来，你会问佢一条乜嘢问题？即系塔罗啊、钳牌嗰啲又得啊。 一年嘅啫， 奇门遁甲啊， 佢通常都系 within 一年内嘅啫。你想你想知系想知你三十岁时候系点样样？ 系啊，我知远啲啊，突然间一年内咁近嘅嘢唔想知道。 三十岁嘅时候你想知咩？即系如果俾你远啲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太近嘅嘢咧，你无啦啦讲咗俾我知做咩啫？我都就嚟到咯，我到时自己发现咪得咯。所以我唔占卜嗰啲。 个占卜师傅话俾你知。你转头四点钟有个访问要做， 使你 呢个节目应该系你隔篱嘅同事啦，开住个 schedule 去啦。 佢唔知咪佢唔帮我知咩？你自己睇啊，咁样系。远啲嗰啲我会想知，即系譬如啊，第时有几多个小朋友嘅咧？即系我会谂呢啲咯，可能、即系我都几重视家庭嘅。 即系换言之，其实你系有一个 planning 嘅喎。 冇噶，因为咧我发觉规划。想象呢啲咧，最尾都系得个谂字嘅啫。我细细个以为25岁好大个噶， 系 我细细个觉得我25岁一定生咗仔啊。我依家25岁啦，啱啱生咗人啦，我喺度做咩啊？ 即系一年嘅时间筹备生仔呢单嘢咯。 冇啊，冇搞，好惊啊！ 令你感兴趣嘅男士系边类型咧？ 我咧发觉我揾唔到一个 type 系。 但我相信是要他对某些东西他是很专注他很知道的。 即是过往的那些都是有这种的性格。 是啦，即是过往的可能都是、哦、他有一样东西他是很有目标他很知道自己做着什么他是很厉害的。他可以自己滔滔不绝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讲给我听，我就会觉得即是其实他不是很使理我的，他反而他自己有他自己很专注的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很型咯，可能会。 哦、那我世界是什么 topic 都可以的，即是如果他对火影忍者很熟。嗰、那个世界， 动漫嗰啲我又冇咩兴趣， 都系要睇咩题目嘅。 其实我谂我有啊，咁其实我系因为即系我谂拍拖都你都会想嗰个人同你啲喜好系近啲噶嘛。咁我嘅喜好好明显就会系可能音乐啊、电影啊，试过可能系哲学啊。咁、如果佢对呢啲又咁啱，佢比我更了解或者佢自己都好知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哋又好似，佢又好叻，咁啊自然会吸引 我。我想知道一个男仔如果能够即系取悦到你嗰种 sweet 系，即系搞啲大龙凤嘅惊喜俾你，你会中意多啲，定系净系阴啲阴啲？生活上好 mile 嘅咧，因为两种嚟噶嘛，有啲系刻意去营造嘅， 系即系又要无啦啦喺间房又摆100个气球， 系啦， 冇啊冇啊，冇搞咁多嘢，我好怕。好刻意搞好多嘢，我記得細個嗰陣，唔知啊啲女同學啊，我哋傾偈喺度講話咩？哎呀我幫我到我嗰陣有個男朋友，跟住之後我個 friend 咧就懶係俾橋佢，嗱你咧約佢唔知點樣，朝早咧就喺佢屋企樓下撳鐘，跟住之後就帶佢唔知咩睇日出嗰啲啦。哇！我聽到就你咪我 friend 嚟噶，你晨早流流又要我起身，又搭車又搭船咁樣，呢啲我擺明就唔會 做啦， 不會覺得 sweet 啦、啊，即係你唔好搞咁多大龍鳳嘢，你唔好搞著我，我好怕嘅麻煩嘅，即係日常簡簡單單，同埋我好怕嗰啲好太温柔、好嗲嗰啲，即係呢、這個咧咁樣你記住啊，小心啲，我又係唔得嘅，即係你最好 man 啲，好不經意啊，喂你做咩唔著到雨傘？佢会话我，咁、我就反而会，我会好啲， 就会好冧啦。反而系， 就觉得都几型，型得嚟又几细心。 够钟翻嚟啦！ 去到而家有冇即系睇下一啲流年运程啊？又或者一啲嗰啲星座啊、紫微斗数诸如此类嗰啲噶？ 其实我身边都好多呢啲人嘅，所以我每样都会听紧啲。 系。 咁譬如我妈会同我讲，我今年刑太岁啦，就要防小人嘅。咁我都希望我防到啦，但系做冇嘢。 猜大家利是，我妈讲。 猜。 系。 星座嗰啲就真系可能近呢两年开始多咗睇咯。 但系细伯伯冇作为一个咁传统嘅即系家庭，会唔会都有即系喺你出世嘅时候帮你算下命啊？即系因为伯母又讲得出刑太岁呢个真系好学术嘅词语啊， 系咪 有帮你算过下嗰啲啊？ 我绝对有啦，因为我个名其实就系跟改名书咁改翻嚟嘅。 哦，咁有冇算过你条命系点噶？讲唔讲得噶？ 阿妈有。 有讲过，我净系记得唯一一个重点就系算过我条命同佢好夹咁样咯。我讲咯， 阿弟醒目好嘢， 但你自己信唔信呢啲嘢噶？ 我都信粉地噶，我觉得但。应该话我会觉得有啲人即係我信运嘅。 係。 我觉得但係你点样去面对同你有冇善用个机会等等嗰啲都系自己㗎喇。 係。因为我都识算呢啲嘢㗎，我都算到我同你几夹喎，有冇兴趣呀？ 唔信你哋讲嘢，我真系 我都算到咧。如果你真系同佢见面，你会好危险啊！防嗰啲小人啊，嗰个小人出现咗啦，认咗啦。 今晚翻同阿妈讲，真系出现咗啊！ 小人头先啊， 好彩接咗太岁啫。 但你自己有冇即系中方或者西方嘅一啲术数嘢有睇开啊，或者成噶 星座嘛？你 我依家系中西都有听过下睇过下嘅，但自己唔深究咯，自己唔识咯。但朋友讲嘅时候，我就好专心听咯，记得几多得几多咯。 星座你有睇嘅？ 星座有啊。 系你自己系边个星座？ 我系双鱼座嘅。 哦，情感 嘢。我生日啦。 我知道有维基有讲啊，维基咯， 啱噶嘛。 因为我细个系觉得，咦，双鱼座我唔要呢个星座，好核突啊呢个星座。双鱼座咧嗰啲形容，即系你知道我哋中学嗰阵成扎女仔就喺度睇星座噶啦嘛。跟住之后，睇下先个特质就系、是，优柔寡断、爱浪漫、咩中意喊咁样。咁我觉得哇，好立喎呢啲，唔似我个性格、啊。 咁有冇话另一半系即系？边个星座你真的发现啊，好似真的夹啲咁样。 我首歌有讲天蝎嘅， 嗯 系。 咁我又真的有夹天蝎嘅，因为我身边本身已经好多人都是天蝎。 天蝎好像同双鱼是不差的嘛。 是啊，是夹的。 你经验当中你遇到的天蝎男是怎样呢？ 神秘的，即是内外不一的。咁所以可能我是都喜欢他内外不一的，开始怕丑咯。点解讲出嚟？即系我。可能个伴侣佢对人哋系咁样咁，但系对我系零舍唔同，咁我就会觉得啊好 sweet 啊咁。 哦，即系其实你都中意浪漫底嘅 双鱼啊！我上网 search 啊，天蝎加双鱼，相爱嘅绝妙组合，最强情侣组合，好多都系咁样讲啊！ 我都试过，因为。我试过正印系其中一个，然后第三者系另外一个咯，跟住佢两个变咗 friend 咗，跟住孤立咗我咯。 点解啊？ 佢唔识咗你个小人啦，而家。 我叫某某，自气傲有，世界笑我丑，改个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连赛事大气候。绝不后 I just wanna die be my 又叫我照做 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我知道天生未变错地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主妻天生未变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自愿就眼圈太大，姐姐披上扮装正常。我叫某某，永无伴侣，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命运错定，天生命上有星，天生银河里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变真假，抹去错过，白昼浅下，渺小光环，也很静迷上。 自由的笔记，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高该高该那有用，不改此生我中风。天生别缘错地，天生别上弱性，天生任何女似情。天生别离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幸运最最激。天生为何清明，天生别惧放肆，天生自但难情切。天生就别顾忌，天生就别要比，天生就别要自卑。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天生为何清明，天生别惧放肆，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 嚟到我哋最尾嘅部分啦， 好 就系送礼物，系啦，你就开咗个题目嘅，叫做想突然见你。 因为当我一知道要有个题目嘅时候咧，佢哋讲话诶好空泛都得噶，即系咩都得噶咁。 系啊系啊系啊， 我开头谂咗啲好奇怪嗰啲， 例如咧， 例如外星人蠢仔。 哦，咁唔难啦、 啊，难啦、啊、呢、這个， 买只 Danny Summer 嘅碟送俾你，编佢张相出嚟咪得咯， 搞掂系啦。我谂啲好唔关事，谂下个太，我惊太复杂。 就冇啲咩咧，除外星人蠢仔， 周星驰咯，即系我又谂。 哦，好啦，想突然见你啦， 好啦，睇你点演绎啦，你先啦、 啊，我先。嗱，我啊觉得咧。想突然見你，我會諗到就係可能喺夜晚晚夜難人靜嘅時候 啊，忽然想食杯麵啊， 想見到我，但又見唔到我喎，咁點算咧？當然有啲嘢俾你即係擲袋啦，所謂。 但係你張相， 就係我一張。 喂，好正啊！ 而個重點 照影嘅喎。 係我頭先，你知唔知我影咗兩次啊？有一張個 mon 唔記得校光啲好暗，跟住發現影完之後都係好暗。 俾張我啊！ 就是我啊，手上面拎住咧阿 Jace， 我揀咗佢一张咧，好似好冧咁样咧，即系头贴头嗰啲嗰种 feel 嘅相，就喺地铁站嗰啲即影嗰啲护照嗰啲机咧， 60蚊 喎，系啊，用两亿，哇，几破费啊，好笑啊，我犹豫咗好耐， 人工喎、 啊，我犹豫咗好耐，唉、哎，第一张影得咁样衰。再影唔影好呢？ 60蚊咁贵嘅咩？ 系啊， 贵噶，佢有啲20蚊嘅喎。 系啦，你影贵咗啊？ 系啦，呢张 OK 嘛？ 加人工啊， 仲影唔影好呢？啊，跟住好啦，算啦，影啦咁。 好心啊！ 应该校翻光啲啦，起码个 mon。咁咧，即系夜晚嘅时候，你可以即系拎翻出嚟，即系同电话唔同，你上网睇相咧冇温度。 啱啊！ 拎住呢一个有我嘅温度。 哇！ 即系个实物系唔同啲啊，即系同电话。咁所以你睇两张都送俾你啊！ 哇，多谢你啊！你真系唔使留翻张俾自己啊？ 留翻张， 留翻 张。你拣， 我系要张核突嗰张， 你俾张我 嗰张俾你， 你张我啊？ 剪咯，又有四格噶嘛？ 我想摆公司攞嚟钉， 俾埋你个同事嗰度四个人一人一张，集袋 仲有剩添， 嚟紧七月可以用啊！ 攞嚟集袋啊！咁 好 Q 啊！ 系啦， 好啦， 多谢。 想突然见你，咁我买啲咩咧？ 咩嚟？ 我买了一张电话卡， 啱啱见到个数字，我见到 系啦。咁点解咧？其实背后有个好 sweet 嘅古仔嘅， 睇、你点讲啦。 我以前咧系有两部电话嘅， 系呢啲出事啦，就话你哋听到。 一部电话系公家用嘅，即系例如工作上嘅联络啦。咁另外嗰部电话咧就净系唔系。另外嗰部电话 其他女人 攞嚟联络其他女人， 一部正人，一部其他女人， 唔系，另外嗰部电话咧，其实就净系得我女朋友同埋我屋企人知嘅啫。咁、所以如果嗰部电话我系永远更新嘅，即系当有啲咩事，佢一打嗰部电话咧，就算我做紧啲咩咧，嗰部电话我都一定会听。 好似有你嗰个电话，好似 系啊。 因为我唔见咗嗰部电话，所以叫你帮我搵啊嘛。 系啊，然后咁随便俾人。 第三个就系波神。咁所以我就谂起呢条桥咧，我就觉得呢条桥好 sweet， 就系当你突然想见我嘅时候咧，咁你就打我嘅 专属电话。 专属电话，所以就买一条唔系买 一条 买一条电话，唔系买一张电话卡。咁但系买电话卡即系喺呢个年代又冇咩用啦，唔通我真系同阿 J 中间有条电话卡咩？咁所以咧 ， 我就买咗，即系买咗个代表，就买咗个咧去白天亚太多国共享漫游数据储值卡，六G全高速四G上网，可连接香港网站及各大社交平台，日本、南韩、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澳门及香港，系啦，最紧要啊，循增值后可循环使用。 你係咪 out 緊 VO 裝啊？ 唔 係 啊 ，OK 喎，其實 出事 幾好啊，馬來西亞全天候暢通無阻， 係啦，唔係。我觉得 其实香港用唔用得噶？ 香港用得、啊 哦，我见你有马来西亚有剩， 唔系咁我预佢可能迟啲去旅行嘅时候可以、哦、可以即系可以用啊，咁啊都叫有啲用途啊，同埋可以好 sweet 噶嘛，就咁抌低张电话卡，诶、哎、你有咩打俾我啦？ 你唔好谂住加呢、這个，唔会听我呢、這个。 你应该型啲啊嘛，为咗佢买部电话入张电话卡落去。 我有谂过将屋企唔要嘅电话攞出嚟嘅，今日 送俾佢，有咩你就打俾我啦，用呢个电话。 都型嘅，都型嘅。 好啦。两份礼物有咩感觉你收到？逐份评价下。 首先讲玻璃嘅呢个相咧，就非常之可爱嘅个样系，系好冧嘅，好贴题嘅，而且同我的而且确系头贴头，同埋大家的表情系一致嘅。 系啊，拣咗好耐人都。 所以觉得系非常之用心之作，很好。 跟住到阿一呢个啦， 阿一呢个咧非常之实用，我已经想象到之后做嘢就即刻第一时间攞你张卡嚟用啦。加上你啱嗰个 VO 都好有心， 几好啊！个稿写得几好， 个稿唔错，系啦。咁我系咪依家要拣啊？ 冇错，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啊！ 系啦，我呢个就直情可以 FaceTime 啦，打电话啦。 我呢个直 就就睇相， 可以掂到我啦呢、這个，掂到个样。 经过今次之后咧，我发现原来我系嗰啲细路女中意俾人氹嘅。所以咧，我系会觉得一张咁样嘅 QQ 相系打动到啲。 哇！哇！ 够钟翻嚟啦！ 上次我哋送个礼物俾你啊嘛，仲记唔记得同埋喺边度咧？ 记得嗱，我记得咧，首先波盛就系送咗我一个好自家制 QQ 嘅一个合照，即系你去影嗰啲识影识友好快嗰啲咧， 好似系啊，哇，好核突啊！ 喺地铁站嗰啲啊嘛，仲拎住你张相， 系啦系啦，太 好核突，好核 突啊！我就当收卡咁样，将佢摆咗，因为我有一个 box 系专系摆卡一啲纪念性嘅嘢。 哦，哇，值得纪念啊，代表 当明信片咁样咯。 系啦系啦，我就当收咗张明信片咁样摆咗落去嘅。 系， 而至于阿一嘅嗰个叫咩储值卡，仲要系好正嘅，有得漫游啦，然后又可以多个国家咁使用嘅。 哦，好似系， 系啊， 我珍而重之啊，点知一路都冇机会去旅行。 应该会过期嘅，我记得呢啲储值卡 有冇噶？ 有 時 有过期嘅，系啊，我都买过几张过期。 啊，我要再 check 啊！你咁样讲一讲，哎呀，我硬系留起佢咁，点知过咗期添？ 过期啦，两年咯， 大哥。 估唔到噶嘛？ 咁啊系，咁而家有冇话即系有啲咩礼物系想收啊或者剩噶？ 金嗰方面咯，可能系 收金 金啊？ 我系现金， 我以为你传统到咁添，生日打个金肚俾我， 攞盆吉嚟咁样， 唔系啊？嗰啲人哋大寿嗰啲寿星金肚嗰啲。 传统到咁咩？ 到嗰个程度未？到嗰个程度， 想收现金啊？ 我觉得礼物呢啲嘢系心意嚟嘅，即系人哋想，反而即系冇话自己想收咩嘅，即系从来心意系人哋度俾出嚟噶嘛，咁人哋中意送咩咪送咩咯。 但系冇话即系实用啲啊，浪漫啲啊，平淡啲啊，嗰啲 传统啲啊， 都得啦，都得啦，咩都好啦，因为我都唔够了解自己。 咁以前生日咧，有冇啲朋友送过啲好正嘅礼物，或者搞过啲好好嘅 surprise 俾你噶都？ 我谂翻转头，我觉得我啲生日系平淡过嘅，应该。 冇乜特別印象。我記得我最有印象，我講咗咁多年都係得嗰個係最有印象嘅，係我中三，可能中二、中三，即係你知啦，嗰啲比較細個 M K 嗰啲咧，一定記得噶嘛。 係， 即係因為我記得我個同學呃咗，呃連埋我媽咪一齊呃我。 係。 话咩？我屋企水浸，但系屋企冇人，叫我快啲翻屋企。跟住我好惊，以为真系水浸，一开系有份礼物喺个厅嘅地下咁样。跟住之后啲同学嗰份礼物咧打开咧，就有张卡就话我哋已经喺边间 K 房度等紧你啦，咁样。吓，你唔觉得好得意咩？ 我觉得做乜嘢啊？你直情俾张卡我， 咪咯，又要我翻咗屋企，又要再出去。 唔系，咁佢有份礼物喺屋企嘅，同埋 K 房都近我屋企嘅。 哦，咁算佢啦，好啲啦。 我都觉得有啲古怪，水浸、啊。 连埋我阿妈嚟呃我，系咪好有心思先？ 唔系呢下有心思嘅，但系水浸啫，有啲嘢唔讲得少噶嘛。 系啊，菜系咯，你先。 唔系，水为财，所以 OK。 以传统打传统啊，佢啲招系。 系啦 ，OK， 水为财可以。 又点会估到我哋发掘咗你另外一面啊？ 真系估你唔到，我觉得你好有趣啊！ 你估我唔到噶啦，俾你咁易估到，我仲叫陈海明嘅 ，好老土啊呢句。 有咩生日愿望啊？咁 生日愿望想快啲可以开到 live 嘅 show 啊！真系 好传统呢、這个。 唔系佢冇讲世界和平同埋身体健康已经好好啊， 就系咁啦。 香港小姐咁样， 系啊，多谢咁样， 都有啲心意噶啦，多谢。 系啊，哇，咁啊，希望都真系啦，可以快啲睇到你开 show 啦。 好啦， 同埋俾一句生日快乐你啦，生日快乐啊！ 系、哦， 多谢多谢。 好啦，今日唔该陈海荣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四十几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多宗同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有关。本港疫情反弹，寻日增加六十宗确诊个案，系一个半月以嚟高位。健身中心群组至寻日累计六十四宗个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這個群組屬於超級傳播，觸及面廣，區內大廈污水陽性樣本，反映仍然有更多住宅有潛在個案，令人擔心。律政司再度成功覆核民主派初选案被告的保释决定，继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保释被撤销之后，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下午听取陈词后，决定撤销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的保释，他要继续还押。旁听的郭家麒太太向丈夫做心形手势，并且挥手道别。郭家麒亦都向亲友挥手，医学会会长蔡坚亦有到庭旁听。新世界集团在鲗鱼涌举行大型招聘会，聘请1000个职位，早前有10000人报名参与，因应疫情，集团安排当中2000人今日分阶段到场，但现场不设面试，其余人士可经网上递交求职申请。招聘会提供职位包括数码媒体策略师、戏院保育大使、儿童活动策划、工程师、人力资源专员等。卷入性骚扰丑闻的美国纽约州州长葛姆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代表纽约州的两名联邦参议员加入多名民主党成员行列，要求葛姆辞职。另外指控葛姆行为不当的女性增至7人，最新出面指控葛姆的是一名女记者，她在纽约杂志写出亲身经历。她说葛姆经常将手放在她身上，其中一次是2014年在一个派对上两人合照时，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同纽约州另一名联邦参议员大力支持 Me Too 运动的 Lutina 发表联合声明，指国务已经失去执政伙伴和纽约人的信任。63岁的国务再次否认性指控，又说在掌握所有事实前就要求他辞职是鲁莽和危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就喺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意外，龙尾学园街。咁另外咧，较早前喺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沙路回旋处嘅坏车咧，仲系处理紧嘅。而家呢一段嘅大网仔路同埋西沙路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大网仔路近西沙路回旋处，因为有坏车，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之后同大家跟进啲封路，喺窝打老道因为有工程，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慢线封闭，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而喺鲤鱼门道因为水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咧，较早前第二线封闭，而家第一二线都系受阻。另外，茶果岭道近鲤鱼门道亦都系封闭第一二线嘅，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排到上将军澳道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就系鲤鱼门道近茶果岭道交界，因为水务急收，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龙翔道同样有水务急收，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嘅快线封闭，龙尾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因为临时工程，而家车龙排到上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到七贤道南意外影响，龙尾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好鍾意呢跟住个月光跑㗎、啊。我觉得咁样好有目标。当你觉得好攰嘅时候，总之佢永远都喺你好遥远，但你又跑好似近啲近啲，但係永远都好遥远。咁就可以令到你呢个人不停咁向前跑。 你返唔返到屋企呀？ 咁梗返到啦。你见我而家返到嚟 上。返到屋企咁 如果你见佢琴日又系呢号衫，今日呢号衫，佢琴日一定追月亮。 係呀， 追 月亮。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爱宠训犬学堂， 点解成日都话啲流浪狗会袭击其他嘅狗狗呢？ 可能喺呢只流浪狗嘅心目中，其他狗狗系会过嚟打佢，所以佢先发制人。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九公关 系啊，我是九公关。 好啦，报一报时间天气啊，唔报心情唔好。 报咗乱 系啊，因为咧啱啱话说咧有个题目醒起头半个钟咧，原来未完噶。 系啊，系点样样啊？ 点解未完咧？个原因系啊，因为发咗梦之后嘅事情嚟嘅。即系啱啱就系梦啦，而家系梦醒时分啦。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好啦，咁话说咩事咧？咁啱啱话有个偷情嘅人啊嘛，咁无啦啦做咩勾翻起呢个 topic 嚟讲咧？就啱啱师培入嚟准备一盏寻常事嘅嘢。 哦，你同师培有啲咩关系？ 佢闻到师培喷咗香水啦。我记得我曾经其中一个偷食嘅对象就系呢只香水味，跟住就醒起啊，系啦，个古仔未完。话说咧，咁啊嗱，啱啱个梦入边有两个人嘅， 系啊， 一个正印啦， 同埋一个 系啦。咁我老豆始终都系我老豆，我唔会无啦啦拖咗几个老豆噶嘛，系咪先？系啦，我相信我妈咪嘅。好啦，咁跟住之后，正印咁啊，都系嗰个啦，吓。跟住之后就偷情嗰个啦。你知睇出发梦咧，好古怪嘅。你有嗰个人嘅样喺度。但个感觉可能唔系嗰个人，你明唔明咩意思啊？ 即系我举个例，你当你见到系我咁嘅样啦，但其实同平时真实当中俾你感觉 唔 系咁样意思。 又喺个梦入边，你有个 identity 俾咗佢嘅，就算佢系第二个人嘅样都好，你都有个 identity 俾咗佢嘅。 嗯， 系啦，咁系嗱，即系假设我发梦，假设我同波盛去踢波，喺梦入边个样咧，可能系周涉嚟嘅， 系， 但系我觉得嗰个系波盛。 哦， 嗱，有呢种经历啦， 有啊有啊。 好啦，嗰日好笑啦，咁我瞓醒。而梦入边偷情个女仔喺现实生活中系有偷情过嘅，咁但系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咯，因为我啱啱冇话有样同埋身份呢、這个，即系有摄样同埋波身份噶吓，系咪先？ 系 好啦，问题系样同身份两个都有偷情过，咁究竟我揾边个倾偈好咧？ 两个人 系啦，即系 A 女仔嘅样同 B 女仔嘅身份咧，喺、我嘅人生之中喺唔同阶段，佢两个完全冇重叠嘅，因为系两段唔同嘅关系地偷情， 系 都相隔两三年嘅都 三年， 两年十嗱系两三年 ，OK 啦，都隔一段时间啦。 但系好啦，咁但系我就纠结啦，因为你有一下咧，你会觉得哦，系咪一种不如揾下佢咯？即系既然发梦谂起佢，咁我就谂紧揾边个？咁我就揾咗身份嗰个嘅， 我都系想 就唔系揾样嗰、那个，因为觉得啊、有种，因为我好记得喺嗰、那个，因为我好记得嗰个佢嘅外表系点样嘅，咁我好 sure 喺即系好确定喺梦入边佢一定唔系呢种呢、這个样，即系佢现实世界嘅样同梦境个样系真系争好远，但唔知点解咁身份我就觉得系佢，咁就哦咁算啦，问下呢排点咯。都冇啦，傾咗一日就冇再傾啦， 就冇再傾啦。 冇，好怪。 因為我都係想講，我就係會揀身份喺夢裏邊有陣時，即係我唔係嗰種即係發夢見到即係偷情對象啦。但係有一啲人，你會投射咗有啲 FF 嘅情節啦。我覺得嗰陣時咧，好多時候係瞓醒嗰種感覺，你好想 假定 Jenny 啊？你話 嗰陣係啊，即係訪問 Edgar 之前嗰日夢見佢啊嘛，咁啊，就係你好想。留住嗰份感觉啊，其实个样喺梦里面可能我系冇见过 Edgar 啦，我当系，但我瞓咧就好想 keep 住嗰个感觉延续落去，所以套用翻你个情况，其实个样系点样唔重要，因为个梦里面其实嗰个感觉 系 好强。 好啦 ，anyway， 完啦个故仔，系纯粹啱啱闻到师培嗰阵香水味， 触发到呢件事， 触发咗偷情呢个概念。今日系一个偷情嘅日子，我觉得 偷情嘅味道。 但系偷情嘅大前提，你要有嘢可以偷咯，即系你本身都要有先可以叫偷情。或者你都有个情俾你偷，系就系、是、咁样。 同埋 推介啊，推介， 推 介， 推介，再推介偷情咯。好，听下推介啲咩啊？我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好似我呢啲咁有学识嘅人，一定系叫大家读多啲书。咁但系呢，知识嘅领域唔一定喺书本嗰度而嚟噶，喺人哋把口嗰度咧都可以得到好多嘅知识，就好似听我讲嘢咁样，几有涵养。我话俾你知，人唔付出代价系得唔到教训嘅，呢、這个就系等价交换嘅概念啦。嗱，系咪即刻觉得啊，听呢个节目好似学到好多嘢咁样？咁但系除咗听我讲之外咧，亦都可以听下其他人讲噶。因为话说喺我录音嘅呢个时间三点零钟嘅时候咧，其实小弟咧即系播紧访问嗰阵时啦，当然。除了偷偷地去录了这一 part 的 set 文之外，都做紧另外一样嘢嘅，就是睇紧啊小弟母校都唔叫母校嘅对上嗰间学校咧，即系香港大学咧嘅一个讲座嘅内容咧系咩咧？唔记得咗，但同佛教有关嘅，因为我听到一半就好似啊啲英文几深咁样，咁所以就啊都系决定咧放弃啦。咁但系作为一个有学识、喜欢学识、尊重学识嘅人。我会建议大家去听讲座，至于听啲咩讲座呢，你鍾意，总之学到嘢就得啦。笨读兵团今个星期推介你呢样嘢，报告完毕。 听讲座， 欸，我啱啱我发现咧，即英文原来我唔系英文差， 系佢讲英文差， 唔系个教授 O K 嘅，系佢之前教我藏传佛教，系我发现如果我听英文咧，我要喺一个专心嘅情况下先可以啊，即例如我而家一路同你讲嘢，一路做紧其他嘢，中文嘅话咧，你系个耳仔可以照吸收到噶嘛，但系个英文嘅话咧，我就一定要喺一个四处宁静嘅地方， 哦，坐定定喺度， 耶耶耶，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我终于听到即系个今日嘅题目系咩啦？即系啱啱三点零钟听咗阵啦，就系，是，啊，如何喺乱世度平静地自处？ 哇 ，peace 系啦，因为咧即 星期六下昼三点几，你就逼人听你嘅后援会讲嘅啲咩？又星座，又拍拖， 又偷情， 自己另一边喺度听嗰啲 peace 啊，peace， 因为咧个大概内容即系而家就其实佢到四点嘅，但系我冇得听啦。咁同埋佢唔留底，所以我就想听一阵。咁啊，大概内容听咗一开始就系话啊，喺呢个即系叫做肺炎嘅情况下，即系每个人都好似好紧张啊！咁究竟点样可以用佛教去令到自己个内心平静？尤其是即系个主持人一开始话啊，以往香港人咧每年都会去几次旅行噶，但而家 冇得去啦， 焗住喺香港啦。咁你个人就好似好局促啊！咁究竟点样可以平静啲咧？咁样咁亦都有去讨论一啲啊，究竟即系肺炎，我哋点样用佛教嘅概念去睇咧？即系佢话啊，佢举咗个例子嘅，例如基督教咁样，佢可能系上帝嘅，如果话你系嗰边嘅人，咁可能你祈祷就可能可以解除一啲内心嘅压力啦，或者一啲不安嘅情绪啦。 系 咁，但系佛教应该点样咧？系咪都可以咁做咧？定点咁啊？讨论呢啲嘢嘅。 哦， 咁我听完之后一句 peace，peace，I love peace，peace， 转头 peace。但系因为咧，我发现咧， 意思 我几有嗰啲，我几中意听讲座嘅。因为咧，话说咧，我细个嘅时候，即系小弟咧，而家就好佛学啦，系咪先？曾几何时，我都系以一个科学家自居。OK， 我第一次听人讲嘅，我人生真系好中意听讲座，同以前啲同学话好中意读书一样，我都觉得佢黐线嘅。 我而家好中意读书。 纪念册 copy 写咩啊？你讲呢套 seminar 咁样 讲座咁样，好啦。咁话说咧，小弟以前中五、中六、中七嘅时候咧，系以科学家自居嘅。 嗯， 啲细个目标系做医生嘅，所以我有识药，应该做唔到。但系即系觉得啊，即系 唔系物理 未来嘅科学就系靠我啦。 系 啦，细个人哋个个谂住攞诺贝尔奖， 你谂住攞咩？ 我谂住整翻个叫阿一奖嘅。我同阿 Sir 讲。诺贝尔奖你攞咗，你一年都系提一次啫，呢世人得一次。你整个阿一奖，年年都提你个名啦，系咪先？ 你知 咁，但系起码要有发明啲嘢， 系啊， 你先有啲专利俾人去。咁诺贝尔系炸弹啊？ 咩啊？ 诺贝尔好似系整炸弹啊嘛，所以好似系火药啊、炸弹，好似系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细个嘅目标就系要 阿一奖， 系啊， 即咁咧，但系你要嗌一奖之前，你要有啲专利，人哋先可以继续有钱去俾你整个奖咁。OK， 好啦，呢、這个细个嘅宏愿嚟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即系我对于 biology 啊，对生物科咧非常之有兴趣。 嗯、 即系嗰阵时攞 A 啊嘛，即系人就系咁样，你对嗰样嘢叻，你先有兴趣系咪先？咁跟住之后，咁我逢礼拜六日咧就去铜锣湾嘅香港中央图书馆嗰度。就入去听讲座啦， 哇！ 即系例如有啲咩 T 細胞与现代医学嘅应用咁样， 哦 ，OK， 有啲有啲 folder 可以拎翻屋企添， 你知唔知？你啱啱嗰啲 event 系咩呢？以前朝早起身睇香港早晨， 啊、 有一 part 会讲嗰日有咩活动，啊、每次见到啲 topic 我就会谂有咩人会去睇呢啲咧，就系、是、阿欣呢啲人啦、 啊。我连续去咗几个星期啊，但我如何得知呢？就系、是、因为咧，即系呢啲。 我真系估唔到会识到有人真系会去睇 呢啲咧，呢啲讲座嘅 PR 咧，佢会将嗰啲佢哋即系可能嚟紧呢一个月嘅一啲活动咧，或者呢两个月嘅活动，即系例如呢两个月咧，我哋叫做生命科学月咁样啦， 有主题嘅 系啦， 即系环保周 系啦，好似我哋太阳计划咁样啦，有主题。OK， 今年系当自强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就会即系 send 去学校咁样张 poster 黐咗喺学校嗰、那个生物实验室出边啦。跟住我见到，嗯，我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嘅人一定要去啦。咁嗰陣時就朝頭早九點幾，哇！而家九點幾叫我起身，傻啦！嗰時九點幾就起身，就即著好曬衫，其實都係求其著件衫啫，笠件 T 恤就去啦。咁在座嘅有好多嘅唔同嘅人嘅，即係好多都係年紀比較大啲啊。但又未去到你嗰種香港早晨嘅公公婆婆嘅，即可能係四五十歲嘅。即係有啲真係打埋著埋西裝啊，打曬呔過去嘅。好啊，咁我一個人坐喺度，有時有啲同學一齊陪。OK， 好似了解咗個世界咁。 但其實你而家問我咧，我都唔記得自己聽咗啲咩。我大概維持咗兩個幾三個月嘅。咁但係我幾中意聽講座。另外一款咧，我記得嗰陣時喺我哋宿舍咧會有啲叫午夜廣場嘅嘢，或者叫黃金廣場嘅，咁就係每年宿生會咧會請一啲知名人士啊，例如小弟作為宿生會嘅一個骨幹分子嘅時候咧，嗰年係請咗梁明忠先生去啦，即係講下一啲 分享演藝， 係啦，即係類似咁樣。咁每年有啲，咁之前有啲人會請一啲政界人士啦，有啲人會請其他人啦。咁我就即係幾中意去聽一啲即係細細地，可能佢廿零人啫，唔係公共圖書館嗰種轟咁樣嗰種嘅感覺啦。但我都 OK 嘅，即係聽下佢哋分享人生，甚至乎有時即係你上網都會聽一啲叫 TED Talk 啊，或者咩猶太人的生活智慧啊，咁會有一個即係猶太人就講下啊。究竟愛情同麵包咁樣，我其中一個最深刻嘅就係 What is fish love？ 咩係魚愛？ 係啦，有個人話佢好中意食，可唔可以拉低墊底我等我好啲 ？OK， 嗱，我盡量原文直述。佢話究竟咩叫愛呢？有個年輕人同我講，啊 ，sorry， 佢係講英文嘅 ，OK， 係有個年輕人同我講 ，A teenager tell me he loves to eat fish， 佢中意食魚。我話俾佢知，咁你唔係中意魚。你真系中意鱼俾你嘅嗰种感觉。如果你真系中意鱼嘅话，点解你会食咗佢咧？你系中意你自己，系啦。哇，我觉得 inspiring， 你明唔明啊？其实我几中意听呢啲咧。你个脑系咁样 ，boom， 即系突然有种 mind blow 嘅感觉。我真系坦白讲，我听到你而家咁多嘅分享，我仍然都冇办法揾到嗰个乐趣喺边度。 我觉得好开心，我听呢啲， 因为好多时候唔 guarantee 一定有 mind blow 嘅时候。 啊，系，因为咧嗱呢个咧就系我啱啱听咗阵啦。嗱，点解咁样理解呢？另外一个咧，即系我觉得系我中意听嘅嗰个位就系我学到好多嘢啦。但你要留意，通常呢啲讲座有两样嘢嘅，第一个就系嗰个讲者啦，第二有个主持。其实个主持咧系好难做嘅。大家唔好覺得好簡單，其實好難做嘅，因為啱啱我聽咗一條問題咧，係好簡單嘅。嗱，你作為一個例如可能首先因為個問題在於講座係對外噶嘛，即係所有人都可以聽噶嘛，咁你就要顧及唔同人嘅嗰、那個對於嗰個題目嘅一個 認識程度， 認識程度係啦，即係例如啱啱聽我嗰個佛學講座嘅時候，佢問咗一條問題，如果你係有讀過佛學嘅人咧，你會覺得哇！你作為一個講，作為一個主持，你點會問得出呢條問題呢？ 係， 即係因為嗰、那個佢都會介紹個主持都係有啲都佢都係我哋舊生嚟噶嘛，咁即係你有讀過書噶啦，係咪先？好啦，佢問如果肺炎呢個菌病毒啦， 在佛教的概念万物皆空，咁佢都系唔都系空嚟噶。咁点解我哋要戴口罩、要洗手啊、剩啊咁样？咁即系好多人会问，哦、啊，咁即系咁点啊？咁即系存在定唔存在？如果佢系空嘅话，即系唔存在啦。 系 咁点解要惊啊？类似咁样，即系佢问条问题 ，exactly 系咁样问嘅。好啦，咁然后个教授就讲咗，哦，其实空嘅概念唔系代表佢唔存在，而系佢系因缘和合嘅时候先出现。 嗯， 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最简单嘅嗰个概念嚟噶嘛？咁我底下， 哦，如果佢读过，佢冇理由会理解错咗空嗰个意思。 呢个系最简单嘅佛学概念，即系其中一个基本嘅教义。咁、哦、然后我第一下嘅反应，我真系第一下反应，哇！你唔系问得出呢啲问题嘛？咁、嗯、但系当我再定多两秒或者定多一阵嘅时候，我谂，哦、啊，因为佢要照顾埋好多唔同嘅听众或者唔同嘅观众啊，即系有啲人真系唔知道，哦，空。哦，哦，原来空唔系咁解嘅， 空唔系 empty 啊嘛， 空系嗱，亦又亦 empty， 但佢嗰个空唔系代表冇啊， 哦， 系啦，咁所以就系你要 考虑埋究竟睇紧嘅系咩人啊， 所以个主持人其实好难做嘅，即系如果你问得太过好嗰啲叫咩好表层，咁你又觉得个讲座好似好 流于表面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问得太深嘅话咧，有啲人又真系听唔明喎，咁所以其实嗰个位系几难做嘅， 哦。有 趣喎，主持 的主持的技巧喎、 啊，主持嘅技巧啊，系咪先？同埋我话说，我有一次听过一个讲座，我觉得系几启发到我嘅。 系 咁系一个电影嘅讲座嚟，一个访谈会。 O K O K 系 啦。咁讲者系杜汶泽先生。 O K 咁讲下一啲电影工作者嘅一啲辛酸史啊、流程啊，即系可能最早你要有个剧本啦，咁然后你之后就要有个搵资金啦，咁样搵资金嘅过程会发生啲咩事啦。 O K 去到拍啦，拍完之后系咪就算呢？咁原来中间仲有啲剪接啊，或者一啲公关嘅宣传要点样做啦？咁其实系好好睇噶，因为你了解晒成个电影工业嘅流程啊嘛， 咁同埋都有主持噶， 都有主持，个主持系郑丹瑞先生咯。 哦，哇，都系资深传媒人啦。 系啊，好好睇噶。 佢问啲问题应该好啱数啦。 系啊，我想问你最尾有冇同个女仔？我真系断片、 哦。我知你讲边次啊？嗰啲 seminar 啲人迟到俾佢闹啊嘛。 系啦、啊，啲、啊、人偷偷地拍咗上网嗰次啊。 话说嗰个 seminar 我都有迟到啊，佢直兜啊兜面同我讲：你啲人啦，迟到自私咯。 哦，原来就系你啊，系、哦、有你、啊， 黐线嘅两个人真系。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播歌环节啦！如果大家有听今日嘅三十秒实验小剧场，都会发现啊，好似全部都同漫画有关。系啊，最近小弟又翻播一啲经典嘅漫画，其中一个睇得最多嘅，影响我人生最多嘅，就系呢个《钢之炼金术师》，但好奇怪嘅。当你沉迷喺嗰个世界入面，你就会好想听佢嘅歌。而呢一套嘅作品呢，好多时都系会諗起佢啲日文嘅主题曲啦，即系例如 Again 啊、Ring 啊呢啲等等等等嘅日文主题曲。但其实我哋香港都有一首好经典嘅《钢之炼金术师》主题曲㗎，系咪先？系咪先？听下。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外快要见作伴受斗，人人惨受赤脚走，黑听朝世界到处也哭了，无尽处充斥了太多纷扰，人类这么渺小，这一刻身边看到真是那飞鸟，无惧怕高飞去发出光辉，长夜在那方照耀，是你伸手拉我高飞到高空最高点，再吊 这地，然后我高声讲我非贪生怕死，可惜见不到转机，只得忐忑的心永远伤悲。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内把意变作困兽斗，人人寻找赤脚走。一刻挥手再见，像是那飞鸟离别了，只得我再等天晓，明白自己多渺小，不奢想伸开两臂会振翅飞去，唯独我血脉如像不死了，曾受着猛火烧焦，但我早经等了多久，翻开我伤口，世上亦依旧，明白了，想不走也找不到借口，深谷里找到出口，当中一把声音带我出走，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永远将记忆扣住锁扣，立定心就够。这锁匙投下，最远最暗那处，我从无回头去远走。 好少听到咁后段嘅， 其实几好听啦， 好好听， 系啊，有另外一种 feel 咯。有一种翻翻去以前你细个嘅时候，礼拜六嘅夜晚十一点半嘅感觉咯。 啊系啊，每个礼拜报纸喺度睇， 哇，好暴力啊！跟住之后阿爸唔俾我睇，我记得细个嘅时候。 系啊，一入嚟啊，夜晚翻屋企，哇，做咩咁多血嘅？ 系啦， 唔准睇，熄电视。 多血啫，又唔系多其他嘢。 唔系，呢个有齐信不死传说啦。 转头听 《寻常侍应》真道。